锵锵三人行，这个香港啊，什么梁振英啊、唐英年呐、曾荫权呐，现在都是欲哭无泪啊。这个咱们，我觉得香港人呐，过去好像不大搞这些东西，可是最近我就看呐，越来越好玩。昨天我还就问这个文道，哎，徐老师，你说啊，你们关心这个新闻啊、选情啊，也许你们是要舆论监督，或者知识分子要研究个什么政治模型什么的哈。我这种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我就看这个五媚四服啊，我就看最近香港的这个曾荫权呐、唐英年呐、什么梁振英这些个选战或者这些个新闻呐，说什么这个包括挖地窖啊，包括曾荫权什么坐游艇啊，你知道我看到一种什么程度啊？就是我就去了台湾，我都得到了酒店上网，我要看看怎么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，我怎么这么喜欢。但实际我对政治毫不感兴趣，我就发现呢，当今政治才是最好的娱乐。这是个每天播这个连续剧啊，比现在什么连续剧都好看，因为那玩意儿是真人秀，你看他们那个不尴不尬的表情，一个个的，甚至在立法会就哭起来了， 不是我们等，我说我们是说香港的人哈，等这个娱乐等了100年了，以前100年来都不准有这种娱乐的。我告诉你，港英殖民政府啊，那些高官啊，老外高官啊，从港督到什么他下面的手下，也不是没做什么坏事，我们都知道。可是当时啊，只要港督或者说港督的手下打一通电话，全部安静，全部新闻全部压下来。因为当时港英政府很厉害嘛，特别所谓当时是70年代甚至80年代哈，他随时可以把你报社禁止，把你让你关门，把你总编辑抓走。像60年代香港不是有曾经街头有很多他们叫做暴动，或者说我们叫反英抗暴哈，就是那个那时候的政府就去抓了很多报社的总编辑嘛，还把整个报馆关了，把那个老板赶走哈，当时很多情况。所以呢，后来过去回归之后慢慢开放，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是开始来了。而文涛你说好玩是在于说，平常不管他是什么人嘛，啊，权贵站起来总是有板有眼的， 对、 啊、那突然有些不好的事发生了，我们看得过瘾嘛， 啊，真是， 对对，有一天我们出新闻你也看得一样过瘾， 没错，哎呦，真是过瘾。 内地新闻界就难做嘛，所以很多新闻很敏感，很可能很受欢迎，但是就拿不准，常常也要等通知。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看那个赵本山的小品，一个吃不准的时候就听上面，这个可以有， 这个可以有。所以我就跟你说，我一向的观点认为，这个狗仔队香港可以有，北京不必有，这真的、就是、 这个不能有，这个不能有。 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可以允许狗仔队在这个在大陆社会存在，这个是与理不通的。因为在香港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新闻体制的副产品，对吗？那么在大陆我们是可以管的呀，对吧？这不是糟粕吗？怎么还有泄私愤啊？来，咱不说这个啊，这个 可以理解， 对， 可以理解。 在这个 有同感， 对，大家都得小心点。那个小心什么呢？小心吃饭，你跟谁吃饭？不光是小心你跟女人吃饭。现在香港的这个问题啊，越来越敏感。你看， 哦，对，饭局，对不对？ 刘福山饭局，刘福山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在香港出现了一个刘福山饭局， 在我学校附近， 选举阵营的这个人在吃饭，然后呢，被人拍到还是被人接出来，说吃饭吃到中途啊，有一位江湖大哥，说据说是不请而来，是吗？往那儿一坐，这下子就。搞到最后，这个候选人都要专门打电话给电台，说我跟黑社会没有关系啊，都互指，我看都是互指对方，甚至还有人唐英年报警了嘛？唐英年说我受到威胁，你看什么好像有这个江湖人士说整我的黑材料，哎，所以就是我这个境外的人呐、啊，观察这件事儿得到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话题，你看看。香港报纸多好玩， 哎呀，座位都出来了， 哎， 江湖饭局， 这里面有人前几天还在北京开会呢，开两会呢，对吧？现在香港我觉得打得最热的就是这件事儿。那么江湖上的情况我们这里还是 马家辉博士比较了然。 没有，可是因为这个事情， 联络人， 我每天联络饭局哈、啊，拒绝饭局。这个事情还在调查之中嘛，而且不断的有不同的版本。现在坦白讲，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，因为完全版本是相反的。 罗生门， 对，你说他有去，你说是你约他的，他说没有，是我约你的。我说不是啊，我也是文涛约我的，这样那乱七八糟。可是重点在于说，现在有所谓的黑社会人物嘛，然后可是就有人说了，他真的是黑社会吗？到底假如他是黑社会，为什么不抓他，为什么不关他哈？这个当然是香港的法律嘛，你要有证据证明他是黑社会，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黑社会哈，所以这个从这个事情我们看光明面了，什么都讲证据，有些黑社会我们也不能抓他，然后事情呢也要经过调查哈。那可是话说回来，这个饭局在香港啊，我们从那个出来社会工作开始，这是的确是不管你谈什么光明还有不光明的事情，最重要的平台嘛。大陆不是这样吗？大陆的饭局情况， 饭局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现在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这个境界，我觉得就是我没有什么饭局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不需要应酬，我的这个工作性质不需要跟谁应酬，但社会上大部分人他的工作跟应酬是不可分割的，于是我真觉得，我说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人呢、啊、是快乐吗？还是受罪呢？ 那我觉得蛮 自虐呢。有些饭局啊，我得承认是狂欢的，是非常欢乐的啊。但是也有些这个饭局啊，那真是就呕吐而归啊，都是吐完了回去的。回去第二天喝酒也很难受。哎，但是呢，一个礼拜他得有五天就这样回家。你说 香港的饭局啊，通常江湖的饭局啊是不太喝酒的，没有说。 但香港人还这点还好。 你也参加过江湖的饭局？ 所谓江湖不是黑社会哈、啊，就是一般的饭局不喝酒的，然后没有喝很多酒。主要你想一下嘛，你不吃饭，因为吃约饭局是谈事情嘛。可是你不吃饭的时候约，第一个很难约，大家忙，总要把事情放下来跟你谈。第二个太认真了，坐下来好像就谈那个事情。太过沉重哈，那所以饭局呢，往往是那个可以在不讲话，让你不讲话的，有不讲话的时候就吃饭嘛，一不讲话没话讲， 或者大家废话，不讲废话，不相干的话， 或者说还要思考的对方刚才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，那我就先吃点饭吧，吃完这两口饭我就思考完了，我就可以回应。我觉得饭局这个功能其实蛮重要的。 其实饭局啊，就是我现在是少也不能说精了，就非常少，但是我也觉得啊，它对我很重要，就是这个饭局啊，因为我不是什么应酬嘛，你看平常都是自闭在家里啊，这个饭局最后变成了一个唯一的大家可以分享资讯，哪怕分享八卦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当然你看他饭局啊，其实也是很精微的，这个里边的这个道道，你比如说就说这个人得对，对吧？哎，你约谁不约谁，决定了你们这一次的这个欢购啊，能不能交购的好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个里面反映出人跟人的那种高度敏感性。比如说我们在台北，我就发现实际台湾人是非常敏感的。你比如说我们要约一伙人吃饭，哎，找这个人去，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就说我呀就不去了。他倒也跟我们讲实话，啊，为什么不去？你一听他这个心思敏感啊，他说是因为上一次我们那个一个饭局上，他呢坐在我旁边，他一直都没有说话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好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，是不是他看到我不是很开心？今天他又在那里，所以呢我还是回避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你看他的这个敏感性啊，人跟北京也一样，有时候啊就是说千万别大包大揽，就是哎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你像有些圈子里的人大家都很豪爽，哎呀吃饭嘛，来了越多越好啊，但是呢现代大城市里有些圈子里的人呢、啊、极为挑剔，这个挑剔就在于啊，你可别大包大揽，你最好跟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说，很烦的，那谁都要问跟谁啊，那你说啊、哎、有马家辉，有梁文道，有徐子东，有什么，一个也别说漏了，对吧？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人是他不能见的，有时候这俩人是不能碰在一块的。 对，那个有香港原来有作家叫戴天，他喜欢吃， 所以他各种饭局，那他现在身体不好了，他也常常出。那另外我们另外有个朋友哈，就看不上他这一点，就批评他，说他什么呢？人尽可餐。 人尽可富， 人尽可餐，就意思是说，他只要有好吃的东西，有好酒，人家一说有什么八二年的什么什么，他就去了。而另外那说话的人的就是一个原则，我要看同桌的人，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，啊，不在乎你这个东西好不好。不过这些还都是文人之间的计较，我觉得官场里边才重要呢。 那那个官场里的官场，我这是不是官场里的饭局？咱们广告之后再说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官场里的饭局，这徐老师就说 有一个很指标性的这个东西，大家看到就是茅台酒，就茅台酒的身价，茅台酒的在中国社会政治起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酒，它是中国政治的润滑剂，这是不夸张的来讲。我亲眼见过这样的这个饭局，开始去的一个香港的商人说我来请，因为其中有些官员是跟他可能打交道或什么，结果跑去那个官员的太太就说算了，今天你不用出手了。后来他一看，那个商人跟我说，还好我没出手，他们茅台酒就喝掉三箱。三箱啊，你想多少钱。然后最重要是什么，我非常注意观察我坐在我边上的一个人，其实对他来说整个这顿饭的一个主要的事情，他就要借这个饭局来缓解跟他的一个上级的关系，他们可能之间有一些什么事情，然后你看得出他一步一步的先用话，然后呢安排了一个美女不断的去给他敬酒，就喝到一定的份上他就再过去给他敬酒，直到最后两人差不多都醉的时候，就两个男人搂着脖子，我就是忠于你啊，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是忠于你。这种话平常办公室里说不出来， 是 就说不出这样一句话，两个男人头碰头在那里，我就是忠于那个上司，那个人就从头到尾不说话，就是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还不说话，就是你设想一下，他设计整个这个饭局所起到的作用，这比平常开会重要的多了。 对，而且花多少钱的和解费都够这个饭局有用。我去过一个饭局哈，也是和解饭局，那个男主角是我哈，我是被请的那一个，因为突然有一个人请吃饭哈，指定在中环一个很高档的地方吃饭。原来是什么呢？我写文章得罪过香港政府一个最高最高最高的官员啊，然后呢他的妹妹请吃饭，然后请吃饭在那边一桌，然后找了谁呢？我文章总要发表嘛，发表在香港一份报纸嘛，他发表的，他请了报纸的总编辑，还有我一位前辈在那边，就几个人吃饭，事前都没想到是什么的哈。然后呢就吃完饭喝了几杯酒之后，然后就说哎，你就是意思是说哎，对我的哥哥哈不要下笔太重，他也是个好人等等哈，讲了很多好话。那我们场面上当然是说我们对事不对人，当然大家都沟通了解没有问题，这样子哈，这和气氛还蛮和谐的。那吃完饭出来走出来以后呢，我就感觉到香港的可爱，因为啊我写文章嘛，在报纸嘛，请总编辑去，坦白讲给我很大的压力，对不对？等于是说在总编辑面前警告我不要乱写东西。可是一吃完饭出来，总编辑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说，家辉别理他，你要骂该要骂的时候再骂，不爽的时候再骂，完全不用受这个饭局的影响。 是 啊，一出来总编辑就做这个给你这个安抚，给你这个说明，确定这个原则。我觉得在香港这种饭局令我印象非常深刻。 我跟你说，香港啊基本上他就不吃饭，然后呢所以吃了饭也没用。我就是就印象很深，就是我做记者头一回到香港出去采访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，都11:30了，我就坐那儿等着。后来那个香港导演说翻公司了，就回公司啊。我说哎，这饭呢？他说哪有饭？我说哪在大陆，我不可想象的。我记者采访都中午了，你不留饭，不给吃饭，你知道吗？ 红包我已经知道是香港特色，他可能不给我饭再不给吃，那是我对香港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。 对，这个你可能你没在背后骂那个导演吧？你有在背后骂唱衰他吗？ 没有啊， 没有啊，又会了。你记得那个小甜甜吗？香港那个吗？ 嗯， 香港那个富婆啊， 嗯， 以前也是经常被人家在背后说非常小气，很孤寒啊，很省钱哈、啊。他那个记者去访问他什么，也是他开记者会不请记者吃饭的，还说问记者啊，那你们等了那么久，你们准备吃什么？记者就说没有啊，没饭吃啊，我们自己买便当啊这样。然后那个小甜甜就说哎，我也没饭吃，这样我就不用跑出去吃了，我们分还分记者的便当来吃， 是是。 结果在背后又被人家不断骂了20年。 我就想到西方人吃饭他们长桌子嘛， 嗯， 他们花很多时间来排位，就是你坐在旁边的人跟你坐在对面的人才能说话，稍远一点就说不了，这是我们圆桌是真的比较好哈。但是他们有一个办法，他们在吃饭之前啊喝酒，那个时候是他们谈事情的时候啊，平常不大容易说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场合， 嗯， 所以我们一定得坐下来才能来 social 来缓和气氛。你看你从进到那个地方到走没有别的机会的，只有坐下来以后。所以我们在这之间我要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家辉来解释一下了，或者我要警告一下，或者我诸如此类怎么样，一定要再坐下来。所以这个技巧啊，这个文化里边很多精髓都在里面啊，真是。 对，为什么咱们要吃饭呢？ 就是这个作用， 边吃边聊、啊、 哎，就是这个。你看我们没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中国的酒吧跟西方也不一样，人家的晚上的夜场啊进去啊是不找位的，找了个位置没意思了。 对， 所以他们喜欢拿了个酒到处去搭讪，新认识人。 我找 中国人一定要有个位、嗯、连酒吧都要包一个台。 对， 酒吧那个台钱还很贵，所有人都在台里跟自己认识的人玩什么两个三啊四个四啊什么， 对对对， 干什么呢、这个、但是这个位置非常重要。 对对对，这个我徐老师，这我早就有体会，这个吃牛肉的跟吃猪肉的真是不一样。他们不累， 他们就站来站去。 他们真的外国人傻乎乎的，就是在喝着一整一晚上拿杯啤酒，因为兰桂坊，我中国人我试过那玩意儿不可能，我站15分钟我就觉得他们没个座呢，你这满能站一晚上泡妞都不会泡了。 而且站嘉宾每次讲重复的话，你跟这个人讲完5分钟， 对， 转头徐老师过来又是 How are you 又来开始讲，没有，又是从开始自我介绍开始讲， 没错， 非常乏味，非常累。 对， 对我们来说， 还是我们的饭局好， 还是我们是这个讲舒服，你知道吗？那叫什么呢？这个站着不如坐着，坐着不如倒着嘛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说这饭局上江湖大哥来了啊、嗯、今天的这个香港黑社会或者像江湖大哥，我当然这个不没有这个幸运去认识啊，但是我倒是想起啊，所谓的这个社团帮派，甚至就是说这个道上的啊，他跟这个中国历史啊关系太密切了。你比如说杜月笙，对吧，包括跟香港关系，你知道杜月笙死在香港吗？ 嗯， 最后晚年死在香港。我看过一段记载，就是那个孟小冬，就那章子怡啊、 嗯、 章子怡在那个梅兰芳里演的那个孟小冬啊、他就是跟了杜月笙嘛，但是呢一直没个名分。杜月笙就是在香港临死前好像还是跟孟小冬啊行了礼， 嗯， 就是给一个名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一些当年道上的人，这是孟小冬、 啊、 漂亮吗？ 哦， 漂亮吗？ 嗯，这年轻的时候， 对，哎，最后就是跟杜月笙在香港嘛，当年京剧的这个名角啊， 对， 你看这是杜月笙，他们的结婚照，这就是他们的结婚照， 那就是他晚年了， 晚年了，晚年了。这个后排中央那一位，大家认 识孙中山 啊，有点胖那时候，和洪门兄弟， 嗯， 和洪门兄弟、 嗯、 啊，这孙中山和洪门兄弟，然后你再看下一张，这是。孙中山和日本的这个江湖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黑龙会了啊，这是你看 这个跟中国革命啊，所以你仔细看哈，包括这个共产党对当年的这个港澳的黑社会啊，他说的这个话呀，都是说他的这个是一个社团的这么一个客观存在，但是呢，我们回归了之后啊，他们必须收敛，他收敛他们的行为。你看他是这样一个语气讲，他不是不同于像现在我们说的，就感觉是一个完全犯罪的。 香港这些专门有成立了调查他们的专门的科，但是那些组织还是在 三合会调查科嘛。 那按大陆的那个经过文革的思路来说，那不把它台风把它刮掉就行了嘛？那为什么不弄掉呢？这个我就不懂了。 就是没有证据嘛， 没有证据。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，台湾就简单，以前的台湾就是管训。我怀疑你是黑社会，把你送去绿岛管训三个月，然后我来判定你被感化了，从此变成好人，不会当黑社会就放出来。香港不行嘛，香港要什么手续呢？先派卧底进去，或者收买你旁边的小弟，拿你的账本，拿你的什么名册，他要有名册，里面有写明黑社会头目那个窦文涛哈。打手梁文道那个跑腿马家辉等等，要有这个名目，还要有收据，我交了会费给你，你要给我收据，才能抓他，才能告他，才能判刑。 我再经过香港的电影业呢，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